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赵玉，今年18岁。我的愿望是自己去苏丹看一看，因为我的爸爸常年工作在苏丹，他给我讲了关于这个城市的很多故事，这个城市的常年战乱。然后落后的文明，生活的不容易。在苏丹，富人孩子都会配有枪支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普通的居民饮用的水都是一些排出来的污水，我们认为很脏很脏的排污水，在他们看来是特别宝贵的水资源。在苏丹，穿得起牛仔裤的都是富人家的孩子，普通人家就只是用一块布把自己包裹起来。所以我想自己去看一下这个城市到底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等你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祈祷着生活的权利。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发生柔软的事。那年的舞台上，说谎的人一直歌唱，大不列颠的广场上有没有鸽子飞翔。青春和瞎子一起变成了哑巴，今天扯平了我们的当年粉饰的理想。你可知道你的名字解释了我的一生，碎了满天的往事如烟，当你装满行李回到故乡，我的余生却再也没有北方。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今天呢这个我们来跟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观看方式啊。我们的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在这个网络上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意义直播，就是那个微博的意义直播啊，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啊，一个大家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可以在网络上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看一看这个电台话筒背后的主持人到底长得有多漂亮。 哦，是说自己吗？ 没有，说的是你。 好，谢谢。好了，可以节目结束了是吗？说起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就说 没错， 今天这个日子呢会同时上映特别多部电影。 应该是有五部。 其实不止五部，就是说现在在这个电影的一些院线的平台上面看，就已经有6到7部了。因为不同的这个院线，它的排片量是不一样的嘛。就今天同一天就有6部到7部电影上映啊，对，全都选择今天11月24号。所以呢，今天也是一个怎么说，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鸣枪起跑的一个 争夺票房的日子。 对，一个大 PK 哈，一个混战就开始了。 嗯， 而且我们会发现今天的这个院线上映的电影呢，什么题材都有。 这真的是 对，什么题材都有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就说今天同天上映的这五部电影的，就是可能排片量啊相对来说 比较 多 的 啊，五部电影啊它的一个同台竞技。 没错啊。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这五部电影的榜单，一起来看。第一部《推理笔记》， 就是南洋大学推理社。 你觉得你能够预测未来吗？ 不对，这里头有问题。 我们摔车的那个弯道和事故现场极为相似，同样的事故情形，一天进几椎断裂，我和李小虫却相安无事，这就是问题所在。今天进了事故，是谋杀， 无非一场意外。杀人于无形，还能完美逃脱法律的制裁，这就是传说中的概率杀人。 夏建国，夏早安的父亲。 老周，夏早安的忘年交。 哎呀， 那我们今天榜单还没有放完啊，然后这个他就中途就让我们说话了，就中断了哈。咱们就继续来说一说今天的榜单吧。 行吧，这个刚跟大家看了第一部，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在今天同期上映的五部电影当中的第一部啊，叫做《推理笔记》。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先通过一小段它的宣传片啊，来感受一下为什么这个《推理笔记》要跟其他的四部或者是五部电影选择在同一时间上映啊，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儿就是南洋大学推理社。 你觉得你能够预测未来吗？ 不对，这里头有问题。 我们摔车的那个弯道和事故现场极为相似。 同样的事故情形，一天进几椎断裂，我和李小虫却相安无事，这就是问题所在。今天进了事故，是谋杀， 无非一枪一弹。杀人于无形，还 还能完美逃脱法律的制裁，这就是传说中的概率杀人。 夏建普，夏法案的父亲。 老周，夏法案的忘年交。 李国安的设计也是夏法案的好友。 秦一凡，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解开谜题的关键。 你们一定有猫腻。 他无非就是借助大数据，这种搜索可以匹配的供给，如此而已。 利用了我们每一个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的进攻，这是一个集体行为。 哎，大家刚刚收听收看到的这个介绍片的宣传片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部电影啊，名字叫做《推理笔记》，是由张天辉导演、陈都灵、林柏宏还有郝邵文等人主演的啊，这个一部推理性质的，就是类似于破案 悬疑吧， 悬疑啊，这种题材的影片上映时间就是在今天2017年的11月24号。 嗯 啊，说一下它的简单的剧情啊，要说剧情吗？ 其实我们对没有上映的影片啊，还是这个抱有一丝的，就是幻想哈。其实这部影片呢，也是有一部同名的这个网络电视剧啊，就咱们说的俗称的网剧。 对， 网剧上线之后呢，其实观看量还不错哈，就是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是专门是推理剧的粉丝，包括前段时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这个影片的上映哈， 对， 也是掀起了一些这个推理的悬疑片的观影热潮。还有前段时间这个西班牙的影片看不见的客人，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这段时间大家对于这个悬疑片的这个观影的感受啊还是比较深的。那说起来这部推理笔记呢，它是这个一个也算是一个小说吧改编成的这样的一个， 对， 还有网剧哈、改编成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哈。它的其实我觉得悬疑剧是没有办法说太多剧情的，因为它的剧情总结成一个点，就是谁是凶手。就是他就是在找谁是凶手这样的一个剧情。对，不管他人物关系如何的复杂哈，肯定最后都是要把这个凶手给找出来。所以呢这部电影呢在这个上映之前啊，因为是今天上映嘛，在上映之前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说到底谁是凶手啊。 对，这也是其实我觉得啊，这个简单的剧情还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的。这个也不会透露太多的这个线索让大家去猜测呀。哎呀，会不会我听你说完之后我就不用再去看那个电影了，或者我就知道凶手是谁了？根本不会啊，我告诉你啊。简单说一下他的剧情，说呢这个南洋大学的数学天才少女夏早安啊，就是这个陈都灵饰演的这个夏早安，因为一场换心手术被卷入了疑似器官买卖和蓄意杀人的悬疑案当中。与此同时呢，这个心脏的原主人的好友热血的机车少年李小虫，就是这林柏宏饰演的，和这个夏早安呢早已就是这个倾慕的秦一凡啊，也就是这场命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救命的心脏呢，竟然成了这个追心的利刃，真情与真相的抉择，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疯狂的阴谋。而且我看啊，就是刚刚在整个的宣传片里边，最让我想看到的一个人物的形象是郝邵文。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一直在出演就是类似于喜剧题材的，或者是说他的那个形象一出现，或者是说他一张嘴就能给你带入到另外一个情节当中去，而不是这种类似于悬疑啊、推理啊、破案的这种这个剧情当中。就是他可能会让你出戏，或者是说让你在整个的比较紧张刺激的电影的环节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搞笑的成分存在。 所以我们看这部悬疑剧啊，还是对他寄予厚望的，因为我是觉得可能国产的悬疑剧哈、拍的一直都没有怎么说特别出色的作品出来。你像这个有很多的悬疑推理小说经典的，包括这福尔摩斯系列啊，然后包括这个像阿加莎系列哈、就是什么东方快车谋杀案啊、然后还有包括日本其实也有这个一个派系的这种悬疑推理小说 系列 其实做的一直都非常好。但其实咱们国产 的悬疑推理片哈、啊，一直都是处在一个就是不是特别优秀的水平，对、 嗯， 所以其实这部影片到底说能带给大家就是多好或者是多不好的感受哈、啊，这个还是蛮期待的， 嗯， 因为悬疑推理片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但凡有一个细节做的不到位，它就会变成一部搞笑片。 嗯， 这个在这个前几天我们在讲悬疑推理的电影的时候也讲过这一点哈。 对， 它跟其他的还不大一样。这种就是悬疑片，它稍稍有一些就看细节的嘛。然后它有任何一个逻辑或者说一个细节的点，如果做的不到位， 断开了， 就 OK，这部影片就我觉得就废掉了。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哈，就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到底大家对它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嗯，没错啊，这部片子叫做推理笔记啊，是11月24号也就是今天刚刚上映的一部我们俩给它定义为推理搞笑的剧情片、 嗯、 差不多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眼前一亮的感觉啊、 嗯、 接下来说今天上映的第二部片子叫做寻梦环游记。 哎，就是我们这样吧，先来看一小段它的片段哈、啊、这个片段呢、嗯、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原创歌手啊，最近也是非常火，就是毛不易。 对， 然后他在这个寻梦环游记过来这个中国做宣传的时候哈、啊 嗯、 现场演唱了一版就是是 Life 版的一个主题曲、 哎 啊、当然也配了一些寻梦环游记的片段哈。如果说大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提供的一些寻梦环游记的片段哈。 嗯，对，一起来看。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虽然我要去远方，请记住我，当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你。 想见。 好听的一首歌哈，也是在今天上映的一个动画电影， 嗯， 寻梦环游记哈， 没错啊。这个刚刚大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毛不易演唱的，哎，这首歌名叫 请记 住 我，是他在这个上海迪士尼乐园演唱的，对， 嗯， 就是正好是寻梦环游记，因为是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嘛， 嗯， 所以呢正好来中国来做宣传， 对， 就毛不易就现场演唱了啊，感觉这个 live 的感觉还真的是不错哈， 嗯，而且这首歌挺洗脑的， 对，就是他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当年那个随他吧，你记得吧，就是、那个、 Let it go Let it go， 对对对，当时那个的旋律也非常洗脑，冰雪奇缘的那个主题曲，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迪士尼的这个动画电影，他在做主题曲上面真的很适合就是小孩和大人都传唱， 嗯，没错，而且他的每一部主题曲都能获得很高的评价啊。你就比如说这一部叫做寻梦环游记的这个动画电影啊，由毛不易演唱的刚刚那首请记住我啊，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这首不是这部电影的简单的剧情啊，他所讲呢就是发生在这个墨西哥亡灵节为灵感，然后就加入了种种音乐的元素，就是讲述了整个家族不能从事音乐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和事业，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家里边的小孩啊就是特别好奇，为什么不能动啊，为什么不能去弹吉他呀，啊，其他人都在弹吉他，然后只有他不能，然后他就慢慢的踏上了这条去寻找跟自己家族不能碰音乐的这条慢慢的寻宝之路。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寻梦的动画电影啊，就真的每次迪士尼拍出来还都挺好看的。 嗯， 就我觉得迪士尼的就是动画电影它有一种魅力，就是剧情特别简单， 没错， 基本上都是一个心怀梦想的单纯善良的不管是小姑娘还是小男孩，嗯，然后呢遇到了一些挫折， 嗯， 这个挫折呢可能会让他这个身败名裂呀，或者让他就此就是没有办法再站起来哈， 嗯， 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一群小伙伴的帮助啊， 对， 最后呢就成功的克服了这个困难， 没错， 然后就战胜了自己，最后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对，一个特别好的结局，大家在一起唱唱跳跳哈，这个一般迪士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都是，这种套路吧，咱也不能说套路，但你看很有意思的是， 嗯， 他拍的动画电影每一部都还挺好看， 嗯， 比如说原来的《冰雪奇缘》， 对，还有前段时间上的就是《各位公主们》，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冰雪奇缘》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动画电影啊，真的是会给大家一些心灵上面的一种洗礼吧，因为什么呢？可能我们本身觉得动画片会有一些 低龄化的感觉， 对，低龄化感觉，可是你看迪士尼的动画片呢它从来都没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它的立意是非常深刻的， 对，你成年人看你会有得到成年人的感受， 嗯， 小朋友看会得到小朋友的感受， 嗯， 其实我觉得迪士尼从他最开始创办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公主，咱们不说他公主系列也好啊， 嗯， 其他的小动物系列也好啊， 嗯， 就是从他最开始第一部电影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目的啊，或者是说他的主题跟他的意义就已经定在那儿了。我所有的片子都是可以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去看， 嗯， 你不同年龄段的人看我这部片子之后会得到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感受， 嗯， 就比如说这部《寻梦环游记》嘛， 嗯，《寻梦环游记》反正是今天上映哈，它其中有很多的这个元素，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 嗯， 放的片段当中看到了，它会有一些绚丽的色彩， 对， 这个是根据这个国外的某一个节日的那种画风哈，结合了一下， 嗯， 然后就创造出来这种画面。还有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音乐的感觉哈，会有那种拉丁风情， 嗯，拉丁风情的感觉， 对，所以你只要拉丁风情，其实本身就有一种热情洋溢的感觉哈， 对对对， 再加上这部影片其实本身就是讲音乐的， 嗯，而有点类似于那种古老风格的迪士尼作品， 就是 突然演着演着就唱起来了，然后突然演着演着又唱起来了那种， 就是早些年我觉得像这种动画电影啊，它可能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有点像， 嗯， 把这个普通的电影跟百老汇的这个歌舞剧结合到一块儿哈， 嗯， 它又不是纯的这种咱们说像看到的 La La Land 啊这样的一些作品啊， 嗯， 它其中会有一些这样的元素在，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小卡通啊， 嗯， 或者说它的这种动画电影的人物会非常的活， 嗯， 就是它不是一个只会说说话呀，说它 台词的这样的一些小的人物，他整个的这个人物的塑造就是会有很多的层次感，嗯，而且也很鲜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迪士尼的动画电影的一大特色所在。嗯 嗯，没错啊，这部电影呢也是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第二部在10月24号上映的这个动画题材的电影，叫做《寻梦环游记》。 嗯 啊，这个喜欢迪士尼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因为通过他的这个宣传片啊，我感觉这部还是一个挺不错的电影，就是让你能在电影院里边又唱又跳啊，还能有更好的观影感受。 嗯 啊，这个我看到我们一直播平台上又有一个小朋友在夸你， 谢谢谢谢谢谢这位 Y 开头的哈一串字母这位朋友， 嗯， 非常感谢。您也可以说一说哈，就说最近上映的电影你比较关注哪一部，然后哪一部让您有兴趣想去院线去看一下哈。我不知道大佐有对哪部电影比较感兴趣想去院线看一下呢？ 最近的电影吗？嗯，你还是说今天上映的电影？ 就是正在院线当中的电影。 正在院线当中的电影还是雷神，雷神跟正义联盟， 就是你还是比较喜欢看那种英雄题材的电影是吧？ 对，或者说因为最近国内也上映了不少国产佳作， 嗯， 就是这些炫酷的爆炸场面啊，或者是那种追凶的感觉呀，这个方方面面也都有在提高，但是我个人嘛，因为从小就特别喜欢这个漫威啊 DC 这种漫画式的英雄人物，所以他既然出了这部电影，然后还票房据说还不错啊，所以也就选择去看一看这些电影。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五部电影呢，在今天同一时间上映啊，为什么他们在选择在同一时间去争夺这个各位的票房啊，这个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宣传片啊和我们给您的一些介绍来思考一下。 嗯，这个 Y 开头的这位朋友哈，说今天马上就去看追捕。对，追捕也是今天上映，一会儿我们在下半段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伙儿来 聊一聊 、这部新上映的电影。你也可以说一说原因啊，为什么会去看这个追捕这样的一部电影。 对，那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今天上映的五部电影，一会儿见。 仍然倚在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 弯月留在我的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M 92.7 Fresh Radio 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通过这个以上的这两种网络的方式啊来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伙排一个榜单哈，就是同天上映的五部电影，同台 PK， 同台竞技哈。 嗯， 说起来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了，就是说同一天上映这么多部电影，又还没到这个贺岁档啊、国庆档啊这样的一些就是重要的档期哈，只是一个 平常的日子、 平凡的周末，所以上映这么多部电影，我们 这还没到周末呢。 对，平凡的周五， 对， 是吧？ 特别平凡的一个周五， 对。我们也可以这个就是关注一下这样一个现象哈，而且同一天上映的有很多种类型，有我们说的悬疑推理， 悬 疑推 理，悬疑推 理 片啊，动画片啊， 嗯、 这个各种追捕的啊，这个警匪片啊，枪战的、历史的都有。 对，所以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上半段当中呢，是盘点了两部哈， 嗯， 一部是国产的悬疑推理片， 嗯， 还有一部呢是这个迪士尼的经典的动漫电影， 嗯， 那么我们今天来盘点的第三部呢，是应该算是本年度最后一部二战题材的这个电影了哈，叫做《刺杀盖 世 太 保》。 我们先来听一段哈，看一段，就说中国这边的这个宣传片方给他们配的一首中文的主题曲。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就是刺杀盖世太保的一首宣传曲啊，可能我们在里面也听到了很多数字。那么这些数字呢，就是二战当中就是因为这一场战役哈、啊，就是死去的一些死难者的一个数字。 嗯，没错。 其实这个电影呢还是挺沉重的，就尤其是很多之前看了点映的朋友哈、啊，就是走出影院之后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心里面好像如鲠在喉哈、啊，有一些东西总是吐不出来的那种。 嗯， 它是以二战的这个时期，然后刺杀这个希特勒手底下的一个二号人物，这个盖世太保海德里希为背景的哈。 没错没错。 然后 这是个真实事件改编的。 对对对、嗯。然后当时这个刺杀海德里希的这个事件呢，也会在整个的这个电影当中会有所展示，而且这部电影呢，会除了哈展示说在这个刺杀他的这个过程是一条线之外，其实还会有另外一条线，就是关于海德里希哈、啊、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海德里希本来是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母还有他家里面的这种就是隔代全都是很著名的音乐学院的，比如说院长啊，然后或者是这种音乐家。 嗯， 海德里希从小就会很多门乐器，并且每门乐器都能达到很高的那种造诣。 嗯， 而且在这个各个学科当中啊，都是属于天才级别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呢，他怎么说呢，如果他的三观正的话哈，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人才，但就因为他这个三观不正， 嗯， 所以呢最后就成了一个这个杀人犯刽子手啊。 嗯， 所以就是讲了，就前半段啊，电影也是讲了一个他怎么从一个 这种音乐 世家的有为青年 变成一个希特勒手下的二号人物。 嗯，就是盖世太保的二号人物啊。 嗯， 就说会有一些让人唏嘘和感慨的成分在哈，其实也是因为一个女人，包括一些感情啊等等等等吧。 嗯， 反正这部电影呢会重现那段历史啊。 对，其实刺杀盖世太保啊，这种根据真实事件、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它其实并不好拍。 嗯， 而且它拍出来的效果呀，不一定能达到导演当时设想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作为观影的受众而言呢，也不一定能完完全全体会到当时那段历史带给人们的那种比较苦痛的回忆。 嗯， 所以说这种历史题材的影片拿捏的还要有非常好的度在那儿。 嗯， 就像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刺杀希特勒》， 嗯， 是吧？应该是在2012年的时候，《刺杀希特勒》由那个阿汤哥演的。当时那部电影上映了之后，反正反响一般，只是大家看了一个比较火爆的场面，在之前没有类似题材的电影上映。我不大知道，也不大清楚刺杀盖世太保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后会不会夺得比较好的不错的成绩。 嗯，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其实历史总会让人去记住嘛。 对， 这部影片其实跟六一儿童节的来源也是非常相关啊，可能最近几天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儿童的健康成长这样的一些事情。 嗯， 其实这部电影的背后呢，就说了六一儿童节的由来。 对， 就是在同一天， 140个儿童， 屠村啊，把100多个儿童给这个杀死了，然后呢，就有了这个六一儿童节的由来哈。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这种战争题材的影片，或者是您本身就是一个军迷的话哈， 对， 可以去看一看，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场景还是高度还原的，包括他们用的这个枪。 还有军服， 对，还有当时他们用的就是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包括这个第一次刺杀他的时候，这个枪就没打出，是个空包的，然后就没打出来， 没错 啊，包括这样的一些历史的事件哈，都会，就是有一些这种阐述吧。 对，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对这个历史的爱好者，或者是说当时那段二战各种军事啊、枪啊、武器啊、军服啊这种方面的爱好者，我觉得作为每一个人而言啊，就是都应该去重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并且深深的牢记在我们的心里边。 嗯，那刚才说的是今天推荐的第三部影片啊，今天推荐的第四部影片呢，是吴宇森导演的《追捕》。我们先是通过一小段宣传片啊，来感受一下。 这么多年了，就是这样，被他们弄在鼓里。 is only woman for future. Dead. I was afraid. 3 years ago, I remember. Strange. A cop and killer's always at the same place at the same time. おかしいんですよ。何かが動いてます。 I don't want to die here with you. これは俺個人の問題だ。 It's time to fight back. あの男は絶対にいます。 哎，刚才我们这个看到的就是吴宇森的追捕哈。 嗯，对。 对，这个是一个根据日本小说改编的故事哈，大佐可以大概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听起来看起来就感觉很紧张的样子。 对，而且他这个刚刚的宣传片里边出现了四种不同的语言啊，这个中文、英文、韩文、日文啊，大家可以通过这四种语言去感受一下追捕背后啊究竟到底隐藏着多大的阴谋和这个多少人啊。说的是那个追捕呢，根据日本小说《度过愤怒的河》改编。讲述了性格正直的律师被人诬告之后，一边躲避追捕一边追查真相的曲折故事。这个律师呢就是意外卷入了一宗这个凶杀案当中，遭人陷害的他明知犯险仍要拒捕，而且要亲自查明真相。期间呢他获得了这个各种神秘人的帮助啊，然后就是一步一步怎么逃脱警方的追捕啊，怎么离真相越来越近啊，然后再去找到整个事件的尾末啊，这样。 嗯，其实追捕的故事很多人是不陌生的哈，之前高仓健先生也有一版这个追捕。 对 对，其实当时就是在那一代人记忆当中也是深入人心哈，包括刚才这个在这个我们的微博一直播平台上面哈，应该是 Y 开头的这位一串字母的朋友哈，现在说他去看电影了，这位朋友他也跟我们说这个老版的追捕呢是一代人的记忆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吴宇森拍了新版之后啊，他打算去赶紧看一看。 对 啊， 这也算不算是一个老的 IP？ 就是我发现啊，很多电影其实被改编了之后，真的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走到院线去看它。包括最近啊，就是这个英雄系列的《英雄本色》也是，改编成就是再次上映之后，还有 重新上映了。 对，还有很多人去看，还有当年的这个《泰坦尼克号》，你记得吧？ 啊，记得。 也是这个重新上映之后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票房的。 但是我一直不理解的一件事就是，刚刚说的《泰坦尼克号》或者是这个英雄本色呀，他们在上映的时候完全就是按照原版而来的，并没有在剧情上做太大的改动。但是比如说追捕啊，还有其他一些的这个根据原版原有基础上这个大肆改编的这种同题材，但是就是跟原来的 IP 是一样的，但是整个的剧情啊线路啊都不大一样的这种电影，两者之间的关系。 嗯，其实就是我们说翻拍啊还有这种重新上映啊还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吧。重新上映还是会这个让大家伙再次有机会去看到在院线当中看到这个经典电影，但是翻拍呢其实就有很大的难度了。比如说东方快车谋杀案啊，对于一个这样的经典电影呢，虽然这次再次上映再翻拍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演做的这个事儿， 但是 很多人不买账， 不买账。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定的难度了，所以这次追捕到底怎么样，我们也是打一个问号吧。毕竟是吴宇森导演的作品嘛，肯定是有很强的吴宇森的风格。 没错， 包括一看到画面，一看到宣传片，就说哦，这电影一定是吴宇森导演的哈。 对，又放鸽子了，开始。 哎，对，又开始放鸽子了。那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再去关注一下。 对，这是今天推荐的第几部了？ 第 四部电影啊，叫做《追捕》。接下来推荐今天的第五部电影啊，《引爆者》。同样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段宣传片来感受一下这部电影。 我市发生一起爆炸案，赵旭东系重大犯罪嫌疑人，现在逃。 弟咋死的？出啥事了？你还想害多少人？真想来拉我去报官， 我他妈弄死你！ 事情真是要闹大了，谁也不好收场。 你走吧。 他现在处境很危险，咱们得帮他。 我什么都没看见。 上吧。 我的事儿。我自己扛。 他这场我也没事，你他妈的就这么不让人省心？你们都跟我有啥关系？放了他！ 我的命我说了算。 好了，又是一部看起来很燃爆了 的电影。 对、故事也很简单哈、啊、是就是也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展开调查。我觉得最近大家对于这种就是侦探呢、 啊、对悬疑啊这种有线索呀、啊、然后调查呀、啊、这方面的电影特别的多。 嗯，包括什么白夜追凶啊、心理罪啊等等等等啊、嗯、这种既有电视剧又有电影的这种影片啊，很多大家看了之后呢都觉得还挺叫好叫座的哈。 嗯， 所以像这种电影呢再次这个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哈，究竟它的表现会怎么样，我们也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 嗯，对，其实这部片子呢作为一部犯罪悬疑片啊，不仅仅讲述了这个跌宕起伏的犯罪故事，而且更以生活在这个社会边缘的小人物为主要的题材啊，这个以小人物为主题，然后看他是怎么在整个的犯罪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其实这样的片子还是挺少的、嗯、因为之前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就是怎么说，打一个引号的英雄人物、 嗯、 啊，或者是说这种之前是有这个当过兵的呀，或者是警察呀这种之类的。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值得去关注一下的影片哈。其实它里面呢不仅有这种故事，还有一些怎么说呢人性的东西哈。就咱们说这类题材的、 嗯、 犯罪题材的这个电影啊，最终肯定是会讲一件事儿，就是说人性当中的一个黑暗面，最后是怎么走出这个黑暗面的，然后怎么光复大家的这个心中的光明哈。 嗯， 他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像我们说段奕宏啊，他也是很善于去就是 拿捏人物的性格。 对，他是一个戏痴。 对， 就很多演员说跟他搭戏的时候，因为他太投入了，真的是百分百的去全情投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啊，以至于有的时候你就感觉他都分不清楚到底是戏里还是戏外， 哪个是真实的自己，哪个是那个戏中的自己。 对，所以他用生命又去阐释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哈，就看看他再用全部的精力去描绘这个人的时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哈。 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五部电影啊，叫做引爆者。 嗯 啊，今天呢一共给大家推荐了五部啊，都在同一天，也就是今天11月24号上映的这个不同题材的影片，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院线去看一看，毕竟明天放假了嘛、 嗯、对，而且这个五部电影啊，包括这个院线可能有一些还有第六部和第七部啊，这个咱们就今天先不说了、 嗯、 这么多部电影同一天上映，然后同台 PK， 到底这个最终的竞争结果会是怎么样，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的哈。 嗯，没错， 那还是剩一点时间，我们来再次试一下放出今天的榜单吧。 就是南洋大学推理社。 你觉得你能够预测未来吗？ 不对，这里头有问题。我们摔车的那个弯道和事故现场极为相似，同样的事故情形，一天竞脊椎断裂，我和李小虫去相安无事。 第一步 推理笔记。 今天进的死事故是谋杀， 非常遗憾，杀人于无形还能完美逃脱法律的制裁，这就是传说中的概率杀人。夏建国，夏法案的父亲。 老周，夏法案的忘年交。 李国安的舍友， 也是夏法案的好友。 秦一凡，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解开谜题的关键。 请记住我。 第二部《寻梦环游记》。 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虽然我要去远方，请记住我，当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你。 杀盖世太保。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了哈。其实呢，如果大家想看我们具体的榜单，还可以在网上哈关注一下我们、嗯、我们会把这个榜单呢放到这个网上面去哈，大家可以查一下，关注一下我们。 嗯，没错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九八二活力榜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 我是赵爽，明天再回来， 明天再见，拜拜。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